节，看看我们背什么节词。罗马书五章第十二节，经文读到，所以五章第十二节，罗马书，罪通过一个人进了世间，死又通过罪而来，于是死就传给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所以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被什么劫持，那就是罪。我们人每个人都有罪，是不完美的。罪怎样影响到我们呢？我们怎样被罪所束缚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错话，对吗？有些时候是故意说错话，我们情绪可能很激动，可能很生气，就说出一些伤害别人的话，这可能是故意的。或者有时候我们是无意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说了一些话会伤害到别人，所以我们就是都希望没有说出这些话，不过没有办法，我们犯了罪。那么这使到我们很无奈，对吗？我们想做不想做这些不好的事情，不想伤害到别人，不过我们却无故这样做，或者是故意这样做。或者我们会嫉妒别人，我们看到别人有一些好处，他们得到一些福分，我们却没有，所以我们心里面酸酸的，我们眼红，我们可能感觉到嫉妒。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情绪，不好的品质，不好的行为，我们不想做，不过却很无奈，时常会犯错。所以我们可能甚至会讨厌自己，为什么我会这么样的做出这么丑陋的事情呢？会做出这些事情呢，伤害到别人。所以我们可能感觉到很无奈，被束缚。这就跟保罗的例子类似。让我们看看保罗怎样说，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罗马书的七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罗马书七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这里读到，所以我发觉自己身上有一种律法，就是每当我愿意做对的事，就有恶念缠着我。按我内在的人来说，我确实喜欢上帝的律法，但是我看出身上另有一种律法，跟我思想的律法交战，把我掳去，要我听命于身体里罪的律法。我这人真苦啊，谁来救我脱离这个垂死的身体呢？所以可能我们大家都跟保罗有同样的想法，我们都很喜欢做对的事情，我们喜欢上帝的律法，不过我们在身体里面有另一种律法，罪的律法，把我们掳去，把我们劫持，让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会做出一些错误的事情。所以就如保罗说，我这人真苦啊，我们觉得很苦，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罪的奴役。所以这就是罪奴役着我们，劫持着我们。另一方面，罪也导致什么结果呢？最终会有什么结果呢？就是死亡。就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谈到，罪最终的结果就是死亡。我们会慢慢的衰老，慢慢的我们会生病，最后我们会死去。所以这也是一个无奈的情形，我们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罪的奴役，我们最终都会死去，人人都会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真苦啊，我们被这个罪所劫持，被这个罪所奴役。所以我们有什么希望呢？我们需要什么赎价呢？有人能够付出这个赎价，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吗？不再被这个罪所奴役。今天我们就要讨论，在圣经我们可以怎样得到一个赎价，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看看马可福音的十章第四十五节，马可福音十章第四十五节， 第45节这里读到，因为人子来也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献出生命作为许多人的赎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有希望的。我们看到这里谈到了这位人子，就是耶稣基督，他能够献出他的生命，做出许多人的赎价。我们将会讨论为什么只有耶稣的赎价才能赎回我们的生命，能够从罪得到解救，为什么其他的人不可以呢？我们也会看看这赎价是付给谁的，然后最后我们会讨论一下这赎价对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怎样从中得到最大的裨益。首先让我们去认识一下什么是赎价。在圣经里面，赎价的定义是为了赎回某件东西，免除某个义务，摆脱某种困境而付出的代价。为了赎回某件东西，免除某个义务，摆脱某种困境而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的困境就是被罪所奴役，所以有什么代价可以赎回我们呢？在圣经里面，希伯来名词用来做赎价的这个名词，基本的意思是遮盖。遮盖，这也意味到一件东西要能遮盖另一件东西，两者都必须相同或相等，可以是形状大小相同，也可以是价值相等。所以在圣经里面，赎价的这个意思是意味到相等相同的意思。有谁能够为我们付出这个赎价呢？既然人是不完美的，所以就不可以付出这个赎价，就赎我们人类每个人能够得到这个完美的生命，所以这是不可能。不完美的人是不可以付出这个赎价，不过耶稣却能够付出这个赎价。我们看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第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六节，这里读到，他就是耶稣，舍了自己做对应的赎价，救赎所有人。所以耶稣所付出的赎价是对应的，因为圣经说亚当，我们的始祖，他犯了罪，把这个罪遗传给了我们，他失去了这个完美的生命。既然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就能够用他的生命作为赎价，一个对等的对应的这个赎价来赎回我们。所以耶稣能够为我们做出付出这个赎价，并救赎所有的人。我们也可以看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怎样强调这方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这里读到：死亡既然因一个人而来，使人复活自然也因一个人而来。在亚当里，现在所有人都要死去；在基督里，将来所有人也都要活过来。所以这里也强调这方面，对吗？既然死亡罪是通过亚当而来的，所以耶稣他的完美的生命就能够赎回，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拯救，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生命。所以我们看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付出这个赎价，而且这个赎价是耶稣的这个赎价的安排是耶和华所允许的，是耶和华所做出的安排。因此他以这样的方式来表现他对人类的爱心，当然耶稣也表现了对人类的爱心，甘愿付出自己的性命。 那么这个赎价要付给谁呢？赎价要付给谁呢？在有些教堂里面，他们说赎价是付给撒旦。你们认为是这样子吗？赎价是付给撒旦的吗？让我们看看圣经的答案是什么。诗篇四十九篇第七节，诗篇四十九篇第七节，诗篇四十九篇第七节，这里读到：却没有一个人能救赎弟兄，也不能为他把赎价给上帝。所以赎价是给谁呢？这里说是付给上帝的。所以耶稣所付出的赎价是付了给上帝，不过我们却能够从中得到最大的这个裨益。所以耶和华他仁爱的做出了这个赎价的安排，也得到了这个赎价，并且能够让我们能够得到生命，让我们能够从罪的奴役得到解脱。我们为什么需要清楚地去明白这个赎价的安排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虽然赎价是为了所有人类而做出的安排，不过不一定不是所有人类都能够从中得到裨益。这就好像耶和华或者一个人给我们一个礼物，宝贵的礼物，不过如果我们不伸手去拿，我们就拿不到这个礼物，对吗？所以这意味到我们需要付出努力。同样的，耶和华给我们这个赎价的安排，不过我们本身要对赎价表现信心，我们需要接纳这个赎价的安排，这是我们本身需要做出这个努力的。所以为了要表现对赎价表现这个信心，我们要怎样做呢？我们就需要清楚地去了解到赎价是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等等。我们也需要在传道的时候能够跟别人解释赎价是什么，对谁付出的，然后可以怎样从中得到最大的裨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出在基督教国，很多人否定了这个赎价的安排，很多人甚至不明白什么是赎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赎价的安排能够造诣他们吗？不可以。所以我们本身需要去清楚地明白赎价的安排是什么。所以还记得吗？赎价是谁给出呢？就是耶稣基督，他付出他那完美的生命。赎价是对谁付出呢？就是耶和华上帝，对吗？而且我们能够从中得到拯救。我们从什么被赎回来呢？就是被罪和不完美赎回来，能够有生命，能够有永远的这个生命。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可以从这赎价的安排得到什么裨益，在未来也在今天怎样得到这个裨益。首先让我们看看哥罗西书的一章第二十节，哥罗西书一章第二十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这里读到：并且借着他在苦行柱上所流的血，缔结和平，好叫其余的万物，无论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都可以借着他跟上帝和好。所以赎价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能够让我们跟上帝和好，在天上的，在地上的万物都能够跟上帝和好，缔造这个和平。所以在天上和好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告诉我们，在启示录会有十四万四千人忠心的人类会被带到天上去，跟耶稣一起做完统治，做祭司。那么这就是天上能够得到这个和平。我们看到这些四十万四千个 忠心的人类跟耶稣统治将会造福地球，地球将会成为一个乐园，能够让人永远的活下去。所以这个是在天上得到的福分。那么在地上又怎么样呢？在地上我们就是地上的分子。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对耶稣的赎价表现信心的话，我们有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能够在地上的乐园里安居乐业，能够得到很大的祝福。所以这是将来我们有了这个美好的福分，这个赎价的安排所带来的这个福分。我们也可以看看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来强调这个福分可以怎样造诣我们。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这里谈到，就是受造的终身都获得释放，不再受腐败所奴役，反而得享上帝儿女荣耀的自由。的确的，在耶和华上帝王国的这个统治之下，我们能够得到这个荣耀的自由，我们能够得到释放，不再受腐败所奴役，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期待着的。那么在现今我们又怎样可以从这个赎价得到这个福分呢？所以刚才在开头的时候我们谈到，我们的不完美可能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沮丧，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无奈很伤心，对吗？我们想做对的事情却做不到，有些人他们甚至可能罪疚感非常的大，认为他们是没有得被原谅的，所以他们都被这个罪责所重重的压着。所以这个赎价的安排就能够给我们安慰。我们可以看看希伯来书的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四章的十四到十六节，希伯来书，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穿越了高天的大祭司，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们就该坚定不移地承认他的地位。我们这位大祭司不但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而且像我们一样在各方面受过考验，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应该靠近施恩的宝座，坦然倾诉，好叫我们蒙慈悲，获得分外恩典，作为合适的帮助。所以因为了这个赎价的安排，我们能够有这个清白的良心。这里说我们可以坦然的倾诉，我们可以到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罪过。这里说耶和华会原谅我们，而且我们看到这里说耶稣是一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的祭司，他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完美，他知道我们是很无奈，不过他知道我们很想做对的事情，所以他就能够给我们拯救，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向他倾诉，他一定会原谅我们，只要我们悔改祈求他原谅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安舒清白的良心。所以在现今我们不用被罪责感所重重的压着，我们能够得到疏解，能够得到这个拯救。所以刚才谈到了这项仁爱的安排是耶和华和耶稣所表现的爱心。我们看看罗马书的五章八节怎样说，罗马书的五章第八节，这里读到，但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上帝凭此就向我们显明自己的爱。所以这赎价的安排也提醒我们，上帝深爱着我们。所以这里说我们是不配得的，我们是罪人的时候，耶和华就安排了这个赎价的安排，让我们能够得到拯救。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耶和华非常的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可以看看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十三节，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三节，人为朋友捐弃生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这里提醒了我们什么呢？耶稣所表现的爱心，他为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类捐弃了他的生命。所以耶和华和耶稣他们都表现了很大的爱心，让我们都能够从这个赎价的安排得到裨益。所以竟然我们得到了这个很珍贵的这个礼物，耶和华给我们这个礼物，让我们得到拯救，这个很大价值的赎价，我们可以怎样去表现体会呢？我们可以怎样去珍视这个赎价的安排呢？让我们看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做什么呢？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这里读到，他们不断吸收知识，认识你这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可以有永生。所以倘若我们在研究圣经，这里鼓励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要更加的增加我们的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耶和华的认识，并且做出行动，表明我们对耶和华耶稣的信心，对赎价的信心。如果我们在研读圣经，我们鼓励圣经学生们可以考虑到这方面，继续的增加对圣经的知识。那么倘若我们已经受了浸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又可以怎样做呢？同样的，也是要增加我们对这个赎价安排的体会，对耶和华的体会和他的爱心。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从中得到裨益。我们也可以看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看看我们可以怎样行事为人，表现对赎价安排的这个体会。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四节，五章第十四节，这里读到，基督的爱催逼我们，因为我们断定，既然一个人替所有人死了，所有人都像曾经死了一样，况且他替所有人死，是要活人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替他们死了又复活的主活。所以这里鼓励我们想想一下，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既然如果没有赎价的安排，我们注定，我们可以说结果就是死亡，是黑暗的，没有希望的。既然耶和华和耶稣给我们这个赎价的安排，这里说我们可以为谁而活呢？我们可以为耶稣，为耶和华而活，因为没有他们的安排，我们就得不到生命了。要怎样去为耶和华而活呢？这里鼓励我们行事为人是忠义的，我们要反效耶稣能够表现良好的品质。我们也可以做出努力去帮助别人，所以在现今很多人都不认识赎价的安排是什么，对赎价的安排没有信心，或者他们被基督教国所蒙蔽了，对赎价有错误的看法。所以我们能够就帮助他们在传道时候去认识到这赎价的安排是什么，帮助他们对耶和华和耶稣表现信心。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当然我们平时的行为也能够表现我们对赎价的安排的信心，我们继续的做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得到他的这个喜悦。最后让我们看看彼得前书一章十四到十六节，彼得前书一章十四到十六节，彼得前书一章十四到十六节，十四节， 你们既然是顺从的孩子，就不要再受以往无知的时候所怀的欲望所支配，仿佛当时的样式处事为人，反照当时的样式处事为人，倒要效法那招你们的圣者的，在一切行为上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这里鼓励我们，我们处事为人的方式应该是圣洁的，不再受着以往的这些欲望、错误的行为所、瑕疵，我们应该去表现出基督徒的品质来。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的确是表现对赎价的安排的信心，我们就能够从这个赎价的安排得到最大的裨益，最终我们将会有这个永远的生命，能够摆脱这个罪的奴役。